在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作为北京青年广播，这个关注年轻人、关注大学生群体，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方向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关于青年人、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一些消息和情况。 首先上来啊，要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说成都的一所高校的操场上，近千名学生席地而坐，写起家书，在操场上集体写家书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图片，大家可以 看图吧。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千人家书的一个感觉，这是应该是一些同学正在写的家书的特写，还是这个图文并茂的。 对，然后这张照片呢，是一个由空中啊，应该是在楼上俯拍的，一个画面，还是非常壮观的，大概有几，这千人是吧？ 千人， 对，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画面，但是还得挺好看的，大家穿的花花绿绿的。 成都的温度啊，感觉这个还没有比北京要暖和很多啊，羡慕大家可以在室外。这个做一些这样的集体活动哈，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战神马明儿改名了，说啊可以在这个活力982这个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喜欢的主持人投票了。顺便也提示大家啊，应该是这周五29号晚上我们会有一个芳华正茂的迎新同学会啊，也是欢迎大家都来围观我们的这个年末岁尾的聚会吧。 对， 年轻人的聚会， 对对对，这个是属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这个大家庭，然后也是属于我们跟很多粉丝朋友们的一个聚会、啊、 是的， 因为年终岁尾了嘛，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盘点，有一个交代，然后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大家庭还会迎来很多新的小伙伴， 也会有一些新的动作， 新的动作，然后呢在这期特别直播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一一做介绍。 好，继续回到我们说的家书的事儿哈。为什么会组织这么多的同学们一起来写家书呢？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哇，突然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啊。 对，没错啊。然后呢是有记者就采到了啊，有的同学写的是真的是非常的走心，写满了好几页纸。然后有的呢还在纸上画出了自己能够想象当中的自己老去的样子，父母老去的样子。然后并写道，当父母老的时候，我要牵着你们的手慢慢变老。然后家书写好之后呢，由辅导员们帮学生朋友们寄出。就是应该是寄到这个父母的手里边。哎呀，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父母啊收到这封信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惊喜感动 啊。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应该说用笔去写字写一封家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样的仪式感吧，我们叫这样的一种形式感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可能在年末最应该去感谢的啊，在这一年里感谢付出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感谢家里人，借助这样的一种形式也算是做一个小总结。 对，但是由这个我想到了啊，我最近好像很久不提这个话题了，就是关于大学生朋友们这个支持他们搞对象的问题 啊， 纯属个人观点啊。你说 想到了写情书，对吗？ 对，你说一大堆人，一大堆咱在那儿这个一块儿咱写情书，你说这什么感觉？然后最后你说有这个学校不知道管不管，由班长啊、学习委员统一把这个情书寄出。 但是情书这事儿和家书可不一样， 是吧？ 情书就适合在宿舍里黑不溜秋的啊，这个摸黑啊写， 猫着黑写。那是有感觉是吧？ 比较浪漫 哦， 可以写出心里话。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件这个用笔去书写去绘画的事儿哈。说的是呢，在武汉有大四的女生4年积累了15本绘本笔记，堪称艺术品。我先问问孔文哈，你上大学的时候记笔记吗？ 我什么时候也没记过笔记。但是话说回来之后啊，就有一句这个俗话叫做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是的。 对，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学习的。 但我觉得这句话快失传了。 应该是好记性不如手机相机， 不如打得快是吗？ 对，不如手机相机、啊、拍个照。 对对，拍个照啊，就是打得快啊。嗯、但是 是的， 就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你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啊，我拍笔记， 嗯、 啊，不是拍 PPT， 嗯， 但是很多就基本上回来也是不会看的。 是的 啊、哦，什么时候这个手机内存装不下了之后换一新手机，然后这个事儿到此结束。 是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信息时代的这种记录信息的方式的变化，也让我们跟这个纸啊笔啊距离越来越遥远了。 嗯， 所以这个大四女生坚持四年做的这个绘本笔记啊、真的是堪称艺术品了。我们来看一下哈， 啊、 这是这位大四女生，她好像是 哎 学医学专业的 啊、非常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嗯，然后我们还有她的这个绘本的一些特写，大家可以 看 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绘本一说呢？因为他这个笔记是图文结合的。 嗯，对，因为他是学医学的。 对， 对吧？ 医学或者生物吧，类似的专业。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就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张图片啊，这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部位。你比方说可能就是一个这什么脑干的切片， 是的， 或者说身体某个脏器的它一个纵切面的一个图啊、 嗯、 它会用彩色把它标注出来。 嗯， 然后就是每一部分，比如说什么这咱也不懂，就是比如说哪个血管叫什么， 嗯， 或者哪块结构叫什么， 嗯， 啊，标注的非常清楚。 嗯， 还有这个，哎呦呵，你看看， 一看就是花了特别特别多心思的。你别说我上学的时候哈、啊、就是、 哎，你这么做笔记吗？ 我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哈、啊、但是我当时也会大本大本的写笔记、 啊、 而且我现在觉得回想起来就是好像这个调动记忆力最好的方法两种。 嗯， 就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烂笔头， 对， 你写一遍啊，你画一遍，可能你就是有印象了，对自己的这个书写的过程非常的有记忆。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哎你给别人讲一遍。 嗯，对， 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就一道题的解题方法，你可能自己背了好多遍，但是你给别人讲一遍，自己又记住了一遍。 哎，对，反正就是还是回到这个笔记的事情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就当你比如说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我们阅读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把有时候你在阅读过程当中那一瞬间的那个感受， 嗯 啊，不管是记到笔记本还是记到你看的这个书的这个啊空白页面， 嗯， 我觉得还是需要记下来的，因为这个人的这个遗忘率实在是太高了。 是的， 啊、 我们的遗忘曲线、啊， 遗忘曲线，对对对， 非常快的就走入到滑坡的这个状态。 对对，所以经常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我看完一本书之后吧，可能过段时间就觉得再去回想的话，可能我就只记得个书名，记得作者， 嗯 啊里边的一些这个。绝大部分的内容可能都不是特别记得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去翻开这本书的话、 嗯、 啊，如果有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笔记的话，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能够回忆起这本书，构建起对它的一个逻辑架构。 是的、 嗯、 总之呢要给这个女生的认真点赞、 嗯、 啊，也觉得她这个经过这四年的这样精心的记笔记的过程吧，我相信她的成绩一定是不会差的。 嗯嗯，哎我你看啊，就这个非常清秀的这个小姑娘， 嗯， 我把她的这个脸的上半部用手挡住之后， 嗯，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她的下半部长得非常像现在的一个刚女郎？ 刚女郎 就是有她，你看大家看， 钟楚曦吗？ 大家看看啊，也是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小酒窝。 嗯，就是有点像芳华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啊，像丁丁嘛。 嗯啊。 啊，我觉得有一点，因为这个。 就是清水出芙蓉的感觉哈。 对。 我觉得现在芳华这个词儿也被用来形容那种就不施粉黛啊、嗯、然后非常清纯的这种姑娘和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对。 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小川给我们打招呼说主播早上好。 哎 小川你也早上好。 小川早上好，小川这个。最近成为我们的粉丝之后啊，对我们的非常的支持、 嗯、 非常关注，也是非常的早啊、 嗯、 然后小川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年终岁尾了，然后你今年过得怎么样啊，18年有什么这个新年计划呀，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嗯、 啊、 嗯、也看到有一些小伙伴在问这个水哥去哪儿了哈。应该说在年终岁尾大家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去忙碌， 嗯， 然后呢可能在这周五 水水应该也是不会出现的啊。 对，是在我们的这个迎新活动当中啊，水哥可能也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不能够来到这个特别节目当中，但是呢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然后基本上是我们，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其他的小伙伴啊，如果说实在的我们有点特殊情况的话，有其他的小伙伴会来帮我们，然后带一带班，然后在早晨的时候陪伴大家，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水哥呀、珊姐呀、美女爽爽啊，还有小孔文呐、然后我们四个人来陪伴大家早晨的这个时间。 然后在2018年呢，我们的微笑也会有一些变化，可能这个大家未来见到水水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了。我们也在这里一并祝愿吧。 对， 希望水水在他的这个新的领域里啊，这个能够大放异彩。 然后圆，然后艾特刚才那位朋友，他说水水走了。水水是暂时离开微微一笑的节目啊，人并没有走。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学生们做的一些我觉得挺让人振奋的事情哈。接下来会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说的是有大学生啊，他们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呢今年织了500条围脖送给环卫工人，其中呢有男生织的比女生还好。 这个事儿过去叫什么？是不是叫毛活叫什么？ 毛活啊。是的，差不多啊， 是吧？ 就是、 我记得原来有好像有一个这个代名词儿，是吧？就是你不是打毛衣啊，或者说什么织围巾之类的，那叫就做什么？应该做毛活，做什么活？ 织毛活呗。 啊，织毛活，对对，好像应该是这个词儿。 关于这件事儿呢，我们有一个视频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大学的公益组织给环卫工人织围脖， 我们到底看看这个是不是如传说当中的男生的手艺比女生还好。 周围嘛比较偏郊区嘛，然后有很多环卫工人，他们就是特别的天气寒冷嘛，郑州这边冬天很冷的，觉得可以给他们织条围巾，这也是力所能及的嘛，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一些广场，然后进行义卖报纸筹来的钱，然后买的毛线，让我们就是之前会织围巾的学长学姐们带着我们在班级里边，然后就是给我们进行现场教学，然后让我们学会织围巾。我们部门男生嘛占多数，大多数是男的，然后男生占一半多，然后他们织的围巾然后都织得很好，然后也挺快，有的比我们女生都织得好呢。 原来这件事还不是第一年做呢啊！ 对， 这个公益组织每年都会给这个环卫工人献爱心。 对对对，没错。然后刚才视频当中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在郑州的这所大学啊，可能是这个位置离市区比较远啊，然后就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就看到这个就环卫工人啊，这个大哥大姐、这大叔大婶什么的，因为他们尤其是冬天非常非常的辛苦，也同样的很早很早起来，可能是4-5点钟啊，那个时候天又不亮，这个又特别冷，所以说就是这项活动坚持了很多年。刚才你视频当中也提到啊，就是新同学呢在学长学姐的带领之下，给大家就是给环卫工人去织围巾啊，然后亲手送到他们的手上，给他们带来一份温暖。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也特别的好，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参与到，首先它是一个大学的社群活动，让大家参与的过程当中啊，你比方说能够增加同学之间的了解呀， 是的， 然后凝聚力啊，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奉献的这种快乐呀， 能让大家学一个特别传统的技能，就是织毛衣。 对，我 以后你说这些男生要是给女生送个生日礼物，男生给女生织条围脖，这也有点感人吧。 我就刚才我主要是先把那个前边那些好处啊，我先给它铺垫开来，然后咱们着重聊一下这个男生织毛活这个事儿。 当你寂寞空虚冷的时候，别忘了还有织毛活这件事可以让你打发时间是吗？ 哎，真的啊，你说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个这90后00后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嗯， 是吧，你比方说真的是这男生给女，你要说给女生送条围巾， 嗯， 这事儿不新鲜， 是的， 对吧，嗯，你说什么某某牌子的， 嗯， 哎呦呵，你感觉女生喜欢，没准这，嗯，这特别好， 嗯， 你送一条围巾，这什么，这是我自己织的，你说 这现在有一些这个咱们说的老手艺啊，或者是原来可能咱们的爸爸妈妈辈儿、爷爷奶奶辈儿，每个人都会的这些手艺正在失传。 嗯， 我觉得织毛衣就是其中的一项。 嗯， 还有一项我近期发现的， 嗯， 和面。 嗯， 我在家里办聚会，比如说请来10个小伙伴， 嗯， 没一个人会和面。 啊， 所以现在有了一种机器叫和面机。 那和面机 是的， 啊，对对， 这些原来每个人都会的技术正在失传。 嗯， 你说以后和面会不会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得这个传下去，专门得传一下。 那我觉得这面就是那就得活得有讲究了， 有讲究了， 对吧？ 啊，可能得这面还得有点造型 啊。你活的，比如说那叫面的标准，和面的标准是什么？又松又软的，发的又好， 嗯， 是吧？我觉得它一定得有标准。嗯，我觉得这事儿，咱还是别成为这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还是每家每户的这个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多学一项特长， 哎，对，嗯。 送给大家一首短裙，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条这样的消息，是说有一个大学的公益组织哈， 嗯， 他们会每年自己织围脖送给这个环卫工人， 嗯， 然后这个袁他就说了，他说姑娘会不会嫌弃男孩子太娘了，送织的毛衣， 嗯， 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也不能够。你比方说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男孩，大学生， 嗯， 你比方说就是我平常运动健身， 嗯， 是吧，练的这个肌肉线条特别的这个棒， 嗯， 啊，你说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 嗯， 这个时候姑娘还会在意我手中的毛活吗？ 嗯，后面的半句就不重要了 啊， 送什么都行， 就送什么都行， 对， 人儿到了就可以了， 是的。关键是八块腹肌啊，说明了一切。 哎，对，然后点亮星灯女王啊，刚才跟我们打招呼 ，hello hello， 嗯 ，hello hello， 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资讯哈。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的这个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 哎， 涌现出了非常多新的职业， 新鲜的职业， 嗯， 对， 有这样的一种职业，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网络哄睡师。 嗯，网络哄睡师啊，大家不知道， 说的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说有一个女孩叫修维亚，她辞去了国企的工作，而且她还是一名海归，然后成了一名呢这个网络哄睡师。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2点，她会坐在镜头前，利用不同的道具来制造出各种声音。 嗯， 比如说这个跳跳糖融化的滋滋的声音啊，鹅毛棒扫过的沙沙声啊，这样的声音传到网络听众的耳朵里，让听众更容易入睡。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嗯， 还是一个 特别萌的妹子， 颜值主播， 嗯， 颜值主播非常萌的一个妹子，她手里边现在拿的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线轴的东西，是不是？ 对，就是她，感觉她的这个，她的卧室吧，或者说她的这个工作间， 嗯， 非常像给电影配音的这个音效师的工作间 啊， 有非常多的物件。 哎，对，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写的照片啊，大家可以这个， 嗯， 看到就是，就我们这捣蒜的这个家伙事叫什么来着？ 这叫钟嘛。 啊，就大家想想，就是比如说这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可能每家每户都有，就是捣蒜的那个东西。 嗯。 但是它在里边呢，装了一些米，用这个米发出这个沙沙的声音。 嗯。 啊，来哄大家睡觉。嗯，这也是它的一个照片。 嗯。其实之前我关注过一个吃播的博主哈，他也在做这个，我们叫 ASMR 啊，这件事情，这可能也是一个英文的专业的名词，中文译过来呢叫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其实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当人听某种声音的时候，当这个声音重复性的发出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这个想睡觉的感觉。 哎， 比如说有些人啊，他开着电视，可能比关了电视更容易睡着。 嗯，我就属于这种人， 是吧？ 嗯， 就作为一个背景音啊。 对， 有些人呢，比如说听着自己大家这个，闹钟的这个秒针啊， 嗯， 一滴一滴的走，就会更容易睡着。 嗯， 那这个网络哄睡师做的也是这件事情。 对，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在下雨的时候，这雨别太大，你别，就别打雷什么的， 嗯， 就是微微下着点小雨， 嗯， 大家听着这个雨声啊，尤其是有时候天儿凉快， 嗯， 睡得特别好。 下雨最适合睡回笼觉。 哎，还有，有生活。对，睡回笼觉。 所以这个网络哄睡师确实是非常有市场哈，有的粉丝说，这个网络哄睡师他的直播治愈了自己的抑郁症，还特地来感谢他。 啊，对，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是也归到这个，就在现在直播行业里头，就是也是一个挺小众的一个针对垂直人群的这样一个内容。 嗯， 啊，做得非常好。 嗯， 所以说， 总之呢，这个姑娘自己做得开心，嗯，又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又能赚到钱，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哎，对对对， 啊，是一件好事。 对，是一件好事。然后我觉得也代表了一个，年轻人现在应有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我可能刚刚我们提到的，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标签儿， 嗯， 有时候可能是有这个 海归 啊，嗯，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这海归可能因为可能成为一个金融财运呐，啊，或者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某些行业当中的这个啊精英的人才，但是呢，他却选择了这样一个非常小众的事情啊， 嗯， 我们也祝愿他在这个领域里头， 嗯， 啊能够越做越好，能够。 他的一些理念啊，就是发出的一些声音，也能够更好的陪伴更多的朋友们好好的入睡。 谢谢花椒平台上，我是万宇，为主播添加了标签哈，帅哥、好声音、文艺范儿，谢谢，我是万宇， 谢谢万宇。 北京时间来到了7:59，马上我们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稍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时间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各位小伙伴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笑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搜索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我们的下方有一个叫视频直播，大家点进来之后就可以在里面啊参与我们的节目，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资讯哈。现在进入到深冬了啊， 深冬， 深冬最适合吃什么呢？ 火锅啊， 火锅， 对啊， 火锅，羊蝎子啊，涮锅， 对对对对， 串串香，哎呀，太香了，说起来感觉有点饿了呢 啊。但是早清吃这些是不是有点腻是吧？ 哎，我真的认识就是早上起来自己吃火锅的人。 早晨起来吃火锅， 来过咱们节目， 一宿没睡吧？ 没有，早上起的早，是一个早起咖。 早起咖， 睡得很少的人。 那个 见到妹子 啊， 见到妹子， 他早上起来吃火锅啊？ 有的时候会啊，因为他时间很充裕 啊。我觉得他不是时间充裕，他的这个精力是特别的旺盛。 是的、 啊、对，是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个美女啊， 叫于子轩， 叫于子轩、啊、对，一个小美女，然后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非常的充实。然后有一个就我关注到的一个她的身上的一个点，就是她基本每天只睡4-5个小时，早晨可能会享受啊，给自己做早餐的这个时间，然后早晨还有读书，还有这个健身啊，然后其他的时间也安排得非常的合理和充实。他就是每天人睡4个小时就不困。 是的 啊， 感觉这个寿命突然比我们长了很多呢。 对对对。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呢，是说在这个前几天，河南洛阳栾川伏牛山滑雪场，这个气温-10摄氏度，数百名民众围在一个边长3米多、面积达10平方米的自制的土火锅前，免费享用火锅盛宴。 这万宇说早上吃火锅对胃不好，咱吃清汤的，咱别吃辣的。是不是？ 是的 啊，不就行了吧？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百人吃免费火锅的场景啊， 看一看。哎呦， 哇塞，这火锅真够大的。 就平常我们都说啊，就说这个在家里，你比方说这个人多，或者是就朋友一块儿，是吧？大家吃饭香，说甚至就是在那个，就是在以前的那个可能是这个就物质生活，大家吃的时候， 嗯， 是吧？可能父辈那代人， 嗯， 啊，他们就是觉得。就吃东西吃不上饭的那个时候， 嗯， 就觉得抢着吃，兄弟姐妹之间、姊妹之间抢着吃特别香， 嗯， 对吧？大家看看， 就是大家一起吃，确实是会觉得特别有气氛哈， 哎，这个， 而且是符合这个冬天的这种感觉， 嗯， 可能热热乎乎的，大家一起吃，热热闹闹的啊，而且它是在一个滑雪场啊，大家知道这个，通常滑完雪啊。特别的饿 累呀 啊，特别的饿、反正我记得在新疆的雪场，你坐缆车上到这个山顶、可以吃羊肉串， 哎呦 可带劲啊。 大家想想啊，我们就是再把这张图给大家打开啊，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在河南啊，叫伏牛山滑雪场，气温呢-10摄氏度，多少人呢？10-20人吧。这锅子多大啊？3米多，面积是10平方米，自助这个土火锅啊，大家来吃。这吃的是什么呢？包括当地的这个土鸡、山羊肉、炸丸子、山蘑菇，还有叫当地的应该是特产啊，叫栾川豆腐，还有配上这个山野菜。哎呦喂， 感觉都是一些这个土特产。 这早清吃火锅也没什么不行的。不知道大家听我说完了这么多的这个吃的啊，有什么样的感觉？哎呀，真的是，哎，其实我一直想去那个，就一直没去的一个旅行啊，就是想去那个查干湖。 查干湖 啊，这东北应该是在吉林吧？查干湖那个东湖，东湖的时候就打上了那个鲜鱼， 就是从那冰窟窿里。 对对对，先凿冰完了之后呢，就是它这个打上了那个鲜鱼，然后呢就是这。我新鲜的，然后就甭管是炖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就吃。哎呀、那生活肯定特别美。 你别看那个是冰凿开补上的鱼，鱼特别的肥美， 特别肥美，特别新鲜。 嗯， 对，然后就是东北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杀猪菜的那种传统的那个炖法、直接扔大锅里，就特别看起来是会很粗犷的 柴锅炖鱼。 哎，很粗犷的一种做法。然后呢，那会儿应该也大概-30多度吧，我记得应该是。 外面看着。皑皑白雪， 哎呦！ 屋里吃着柴锅炖鱼， 嗯， 这马上元旦小长假了， 元旦小长假 了、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去做一点这个跟冬天特别应景儿的啊这样的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吧， 哎、 看看雪景，吃吃火锅， 你看我说了吧，万宇就说了，大早上你们饿了吗？这么说， 你觉得呢？ 然后这位朋友叫做大麦啊，84EA0，他说早，哎，欢迎大麦，欢迎 大麦早， 大麦早啊，大麦早，不知道大麦早，不知道大家早晨吃什么啊？我们这个跟大家刚才分享了关于这个土火锅啊，非常，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的有生活气息，红红火火，对。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说这个有一个比赛啊，这比赛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当考拉遇见熊猫啊，大家想一想这比赛的名儿，其实呢就是说在澳洲和中国、澳大利亚啊和中国就是一起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视频大赛吧，就是这个最佳剪辑奖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她有一个中文名叫李慧琳，英文名叫 Amy， 她已经学习汉语5年了啊，曾去过中国25个省份。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他去的这25个省份并不是只去大城市，比如说北上广啊，去这些非常洋气的地方，他喜欢往这小山村里扎 啊，喜欢下乡，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得到最佳剪辑奖当考拉遇见熊猫拍的这个视频， 好， 很有意思。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Amy， 这个视频是为了我的澳大利亚和外国朋友们，我想跟他们分享中国文化还有农村的生活方式。 So one of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China is it isn't just the big cities. People just go to Beijing, Shanghai, maybe Xi'an, but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explore, so many little towns and prefectures and amazing things to see and experience. Because to an extent, I think that when you go to big cities in China, you're not really experiencing the real China. Also, I think it's good just for the soul to escape the cities every now and again. They can get pretty big and bustling and busy. So it's good to come out here, get some fresh air,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and just relax a bit. I think I might be the only foreigner in this village. I get some funny looks. Yeah. 我今天有一点开心，因为这个地方是百合川的家乡。So we're off now to go find a kung fu master, and he's gonna teach me 百合川. So I'm gonna go learn my skills. Should be interesting. So I love drinking tea. I'm so excited today to be at this really cool tea house, literally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And here, their famous tea is called 佛手茶. So it's a type of oolong, like really similar to 铁观音. Another thing I've noticed about these small towns color is that it's mostly elderly. I see very few young people. I think the reason is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people, they go to the cities for work, for more opportunities. 你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吗？ 我喜欢， 这里也有一点安静， 很宁静的， 节奏慢一点。 对，我们老年人是喜欢这样， 年轻人很喜欢城市。 是的 ，becoming a local, step one, learn to squat.Been told by many that I'm a pretty good squatter. Not a small compliment. This guy can play almost every single Chinese instrument. It's amazing. So today's adventure involves me learning some calligraphy.I've been wanting to learn calligraphy for ages, so today will be my first ever lesson. I'm probably going to be really bad. 那我写的怎么样啊？ The thing I love most about all of this is that all these activities that I've done in this past week, they're all so rich in history. The calligraphy, the kung fu, the instruments, everything ha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n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you can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this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modern day and age, it feels like you're transported to a different time and place. And I think it's only by coming to the small towns and villages and the prefectures that you can really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Chinese history.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嗯， 我们不仅有中国尊，我们还有中国敦。 啊，对对对，这中国敦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咱们普通的啊，就是这双腿然后屁股向下，我们就正常的蹲下。但是这种蹲下呢，可能现在我觉得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们好像觉得，就我觉得蹲下。这个动作可能不太雅观，不太漂亮。 是，但是可能在农村哈， 啊， 年轻人还是会这样去，休息，对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哎，找一那个墙头哈，这个 找 拿一大碗， 找一旮旯，然后弄一大碗，然后就 原地一蹲， 对，原地一蹲， 嗯， 啊，这个可能场景可能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施工的工地上，我们可能还会见到一些工友朋友们，他们 是的， 可会有这样的场景。 嗯，然后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孩艾米蹲得非常好，嗯，非常地道。 对对对，哎， 蹲得很深， 对，蹲得很深。然后呢，刚才有一个角度呢，他拿着这个视频自拍啊，跟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群众， 嗯， 然后呢，就他蹲什么样，艾米基本蹲得非常到位， 是的， 啊，也非常有神韵， 而且我觉得这个表情也非常到位，啊， 表情非常到位， 有一种非常轻佻的感觉， 啊，在这个 表示一切的感觉。 对对对对，在这个视频当中的最后一句呢，艾米的观点就是， 嗯， 啊，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文化， 嗯， 啊，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你可以啊，不必要走进大城市，然后你可以走进中国的县乡村镇啊，在这儿呢，可能才会蕴藏着真正的这个中国的文化，是很多地方在大城市啊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是，而且艾米说了，说你看他在这个村里县里哈，体验的这些， 嗯， 我们叫就是中国特色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书法， 对， 比如说功夫，他去学了这个白鹤拳， 嗯， 比如说这个茶道啊， 道 还有一些比如二胡啊这些乐器， 嗯， 这些东西都是有上千年历史的。 对， 而且他们不是在博物馆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让我觉得特 特别有意思，真的这才是旅行呢，这叫深度游。 对，没错，深度游。 是的，你就是只看看景点，那真的是走马观花。去大城市，感受到的是国际化， 对， 没错，这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到这些小乡村里边，你能看到，我觉得中国人的那种，最本质的东西，那种淳朴啊，那种文化的底蕴。 对，在这儿我觉得能够看到，因为作为一个农耕国家的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些文明啊，一些中国人可能真正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在在大城市，可能大家竞争压力也大，节奏也快， 是的，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人都是戴着一个面具去生活，也只有就是当我们在放松下来的时候，在一个轻松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感受到一些最真的啊，最质朴的东西。 也让我特别的好奇哈，想去看一看这个微视频的大赛，叫当考拉遇见熊猫，想看看其他的一些视频究竟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你居然想看其他的视频？ 你觉得这已经是一级棒。 你难道不想找一村溜达溜达吗？ 好，元旦就这么定了，找一村 元旦找一村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吃吃土火锅， 睡大火炕。 好，送给大家一首《漂流漂流》。 刚才我们给大家带来那歌当中呜嚎的一嗓子，我的天哪， 一下一机灵， 对，然后 醒了。 万宇就说了，说大早晨放这么嗨的音乐，给我们打了很多很多的笑脸，叫大家起床啊，就像我们的这个片花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叫醒大家的是梦想还是闹钟还是你家的猫，对吧，是什么东西，是 微微一笑的一嗓子。该起来上班了啊！这个2017年的最后一周，拿出你的最好的状态来，给2017年好好的收个尾吧。 哎， 然后就可以去这个过一下你的这个元旦假期哈。 哎，对， 好好的计划一下。 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也带来了很多啊，年轻朋友们、大学生群体，他们现在的一些生活状态、一些生活方式。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大学生，我觉得同样 也挺牛的。 哇，我觉得非常的牛 啊！开动物园， 开动物园，福州的一位大学生， 福州一位大学生开动物园。但首先啊，人家那个人不是什么这个不差钱的主啊，这动物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 没有， 他那个习性和仓鼠差别很大。 他都不会乱动。 把它张开了，直接。 哇！ 它一摸，吃水果，吃葱，猫粮，吃蜂蜜，吃奶粉，挺多东西。 觉得还有点好看，身材还 不错。你是掉下来了，它比较胖。繁殖然后出售。 一般出售给什么样的人？ 发到网上，然后喜欢的话，他们就会购买了。 全新上线。 哎呀，刚才在放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然后爽爽就已经不行了，然后直呼好，这好可爱的你说可能 好萌啊， 对对对， 有一个雪雕啊，特别可爱， 对， 然后它甚至会从这个墙上跳很远的距离，跳到这个主人的身上， 哎，就是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有什么呢？这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不到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这个兔子， 有沙尾鼠， 沙尾鼠，然后还有就是小仓鼠， 有大蜘蛛， 蜘蛛也有，对，还有一个特别巨大的，你要说它蛤蟆吧，也不是蛤蟆，说牛蛙也不是牛蛙， 赖瓜 好像是一就是特别绿特别大的一外国牛蛙， 外国牛蛙 啊，外国牛蛙， 说是巴西的， 哎，对，然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小伙儿啊，他开的这个动物园呢，他不是在宿舍开的，然后刚才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以为就是，哎，说这不是在宿舍吗？说首先澄清一下啊，这动物园说不是在宿舍开的，他是大学生朋友在校外他租了个房，专门养这些东西啊，是一名来自福州的大学生，这些视频呢也都是基本上都是自己拍的，全是高颜值的萌宠。这个视频呢最近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爆啊，得到了大家的转发和疯传，是福建农林大学一五级动物科学专业小柏 原来他还是专门就是研究动物这个专业的大学生， 对对对，所以这个小柏同学啊，福建农林大学一五级动物科学专业， 怪不得呢，这个小同学他养的这些小动物啊，都是我们通常在宠物市场里见不到的， 没错， 是一些比较偏门的宠物，而且刚才我们觉得有一些可能还不是特别好养，比如说什么什么鼬，对吧，这个可能会有味道，对吧，比如说这蜘蛛也可能不是特别的安全，还有一些其他的冷血动物哈，我看到有变色龙， 对，没错，然后小柏呢是来自贵州啊，今年22岁，他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啊，也都是在学校里住宿，但是呢为了这个独特的爱好，他在学校外边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呢开启了这个他自己叫做异宠王国啊， 异宠王国， 对对，因为就像我是特别印象深刻的那个，因为前面都挺萌的是吧，好歹都是带毛的，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非洲大牛蛙，哎呀这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一个人喜欢的动物我觉得可以反映出他的性格，比如说喜欢猫的人和喜欢狗的人，应该就是两种性格的人，这可能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啊。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这判断，因为可能猫你就不太需要照顾它，你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家里有养一只狗我都伺候不过来，但是家里养好几只猫没关系，就自己带着去了， 但是我们通常又会说养猫的是猫奴，养狗的呢就会说狗主人， 啊， 对吧？ 对， 这个猫不太搭理这人， 对对对， 属于人得倒贴。狗呢，属于这个热情过多 啊，热情过度。 总之这个动物呢也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呢？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和你相近啊，属于这种这个相吸的这种性格。另外呢，就是可能是跟自己互补啊，自己比较内向，可能想选一个特别热情的宠物 啊。那你比如说像小柏这种呢，我专门是学这个动物学科的，还是研究他们的？你说我喜欢哪个，我像哪个？ 我觉得这小柏他的性格应该也是异于常人，就是肯定是有自己独特之处的啊。因为喜欢这些偏冷血、偏门的这些动物的，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好奇心很重啊，比如说只喜欢猎奇呀、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心态在。总之呢，他养得非常的开心，而且现在是自给自足的啊。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仓鼠啊之类的，它是可以在网上售卖的，然后这个卖的钱呢，又可以再来反哺它的这个养育工作。 对，但是呢。作为专业学科的小柏啊，也给网友朋友们提出了这个提醒。他说呢，和养猫养狗一样啊，养什么东西小动物必须要深入了解它的种类以及生活习性，要科学的饲养，要定期给宠物打疫苗，防止疾病的传播。 他说比如有一些蜘蛛哈是有毒性的，有一些呢可能携带病毒，这些都是要引起注意的。毕竟他是学这个动物学专业的， 对，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是如果是咱们普通的大学生年轻人，还是要慎重的去养一些非常偏门的宠物。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他养的这些宠物虽然是偏门，但并没有这个珍稀品种，并不是说这个稀有品种哈是可以饲养的，所以这个也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注意。 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们看到的很多稀奇古怪的这个小动物啊，它是外来品种啊，外来品种可能就是有的甚至是通过非法的一些渠道啊流入到一些玩家的手中。就是这个呢，我们要守法科学的文明去饲养啊，尽量不要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去养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尤其是不能把它们啊，如果说我不养了，我随便我扔了它吧，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外来物种有可能啊，它会进入到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可能会破坏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是的，这个生态的平衡不要因为你的这个宠物这件小事儿给打破了。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千万注意。 对，不要太任性啊！我想养养，不想养不养了。对，科学饲养，文明饲养。 是的。送给大家一首容祖儿的歌吧，待会儿回来。大家回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时段微笑的最后一条消息哈，是跟汽车有关的， 跟汽车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动车它是没有这个汽油的发动机的，所以电动汽车的声音特别小。 对，没错， 我之前觉得这是电动车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因为在车里听咱们微笑特别的清楚。 没错，但是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在地下车库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商场里啊，地下车库可能就有的时候人少了之后，你过一电动汽车拎着东西，你真的一点都听不到。 是的，有的时候开着电动汽车，在这个行人的身后跟了一二十米了，这前面的人愣没发现。 对对对，没错，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德国汽车制造公司 AMG， 要将这个问题解决。那么它是宣布了和一个摇滚乐队林肯公园合作，变成它的性能伙伴之一。为什么呢？就是要人工产生一些噪音啊、为这个电动汽车来警告行人。比如说这个车靠近的时候没有发动机的声音，但是放一段摇滚。 对，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燥的就过来了，是吧？ 这有点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安静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解决的。你看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手持的那个大喇叭。你比如我们在车上可能装一个这个稍微那个先进一点的，或者是跟这个车这个这机器跟这个车合一的吧。你说哎大家就注意一下，这什么我过车了啊，我来了，大家小心一点，就让一让，就自己说一下不就行了吗？ 会说话的车 啊，弄一大喇叭。 总之可能还是希望这个车的这个警示系统或者说这个声音系统能够显得高端一些吧。希望这个摇滚乐队和这个汽车制造商能够碰撞出一些很高科技的火花，让我们的电动车不仅安全，不仅静音，而且很有趣。 对对对，没错啊，电动汽车方面会有很多很多新鲜的好玩的消息，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好，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我们会回到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微博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你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你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的嘉宾还有主持人互动起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备受鼓舞，那为了向更多的人展示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风采呢，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系列节目。在每一期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两到三名北京青年榜样的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榜样故事，来谈一谈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和生活的体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的策划，那每一期安排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呢，应该说这个职业有相似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两位白衣天使哈，是之前我们可能没有涉猎过的这个领域，就是医学护理。那今天的两位呢，他们都做过护士这个岗位，然后在这个岗位上应该说非常的优秀啊，也发生了很多可能是普通的这个护士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白衣天使。首先王威，他是朝阳区青年委员，北京市的青年委员，他8岁患癌，然后多处转移，与癌症抗争了整整18年。在康复后呢，王威心怀感恩，成为了一名护士。他想鼓励和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战胜疾病。他是首届寸草报春晖，共圆中国梦全国电视演讲大赛的决赛总冠军。他是2014年最美北京人，最美致癌护士。他荣获了第29届北京五四青年奖章，2016年朝阳榜样。他也是北京市的优秀网络宣讲员，北京市志愿文化的推广师、志愿者培训师，同时他也是2016年感动中国候选人的提名。欢迎王威。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我觉得王威的笑容特别甜美哈，有两个特别漂亮的笑窝。 谢谢。 刚才我就是很慢的速度把王威的这个履历读完了，大家听过这个履历就能感觉到王威是一个带着非常多故事的白衣天使。我们待会儿再来慢慢的倾听你的故事哈。 好的。 坐在王威身边的是王飞，他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呢，选择从事了护理工作，到如今已经是11年了。从2015年5月开始，王飞开始从事北京市仁和医院南院区的宣传工作，通过另一种方式将白衣天使的工作和职业精神发扬出去。他多次代表单位参加区镇组织的文艺节目的演出及比赛，也自编自导自演，把对医务工作的理解通过全新的方式诠释到节目当中，让大众更加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理解他们的付出、艰辛和不易。他是2016和2017两届健康大兴主题宣讲比赛的2等奖获得者，也是2016和2017年两届大兴区百姓宣讲活动中荣获优秀宣讲员称号的人。欢迎王威啊，王飞。 Hello， 大家好，我是仁和医院南院区的王飞，很高兴认识大家。

不要断了，在我这里继续的传递下去。 一开始在青春期的时候是被医生和护士照料， 对， 是一个病人， 是 后来变成了另外一种身份，开始成为了照顾别人的人。 是 啊，我特别好奇啊，我很想问问王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在大病初愈、久病终愈之后，他的内心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会和常人不太一样啊。可能有的人刚刚生病的时候会觉得生命很脆弱，但是看过了很多生老病死之后，又会觉得生命是伟大的奇迹。那我想问问你，在这种角色转变中，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生活的理解，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我特别感恩这场疾病，因为它让我特别早的开始思考我要怎么去活着，然后我为什么活着，我为谁活着。我 这都是很大的话题。 对对对，就是不像是一个孩子该去想的问题，但是因为我的那个生命的时钟好像在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被调快了，然后一直飞速的旋转，然后告诉我马上就要走完了， 让你非常的早熟。 对对对，让我就不得不比同龄的孩子更成熟一些，更早去思考一下我的父母怎么，我如果我离开了他们怎么办，如果我就会想一些这样的问题，如果我生命只剩下三个月，我要怎么来过，怎么来生活。其实我特别感恩有这么一段经历。我真的觉得不要等到80岁的时候，或者是等到70、80岁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再想，哎呀我当初那么活好了。其实反而及早的现在就来想一想我要怎么活着，等到我真的老了那一天不后悔。 是的，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调查哈，就去问一些这个中年人说，假如说你现在可以回到20岁的时候，你最后悔的、最想去去重新再来一次的事情是什么？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答案。但我想在王威的这个人生中，虽然你现在非常的年轻哈，但我想你对于生活的这种珍惜的程度和对于生活的这种感悟，一定会让你过一个特别值得一过的人生，很有分量的。 对，就是觉得我觉得善待身边的人吧，也善待自己。 心怀着 健康。 对，好，我们再来问问身边的王菲哈。王菲是因为家里一家四口都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其实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就是和爸爸妈妈从事的职业一样的孩子但是其实他们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父母是有很多担心的，因为他们因为做了某一个职业，能看到这个职业的好，也能够看到这个职业的一些短板，比如说辛苦啊，比如说他的回报的问题当时父母有没有给你这方面有一些叮嘱？ 父母当然是很关心孩子，很担心孩子的。然后最好的证明就是我后来我的爱人其实也是从医的所以父母还是很支持我们的 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这可能这个工作太累啊什么的，就是都是始终支持。 对，这份付出值得。 我相信也是你在护士这个岗位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哈，现在才能够成为这个护士群体的代言人。那刚刚我们就是听了坐在你身边的王威的故事，我相信整个这个护士大家庭里还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你成为了一名这个宣传人员之后，你有没有去挖掘一些这样的故事？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使命有了一些变化，应该怎么去做这方面的思考？ 其实我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才成为这个医院的宣传工作者。我是15年五月份，那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大兴区卫生计生委组织一次宣讲比赛，然后我是代表医院来参赛的。可能我们领导当时发觉我有一点点这样的天赋，然后我们医院呢正好也缺这样一个职位，我就从事宣传工作。但是呢宣传工作这个环境呢和之前在临床当然有很多不同，我要面临很多的问题。我当时可能会想啊，怎么样写稿子呀，怎么样写信息呀，面对的人群不一样，我怎么样来协调这个各科室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呀，这些都是我当时面临的问题和我需要学习的东西。那时候也是一直的加班加点，然后不断的这个充实自己，慢慢的开始适应了解宣传工作了。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15年年底的时候，我和医院的四名同事一起代表医院参加这个北京市残联和区总工会组织一次 手语大赛。 嗯， 我们当时是通过手语展示，讲述了一对老夫妇，他们就是残障人士，我们常说的聋人。 嗯， 他们在看病过程中因为沟通的不便， 嗯， 他们遇到的问题，导医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 嗯， 当时也是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嗯， 我记得我们当时是获得了这个最佳编创奖。 嗯， 啊，然后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呼吁全社会要更多的关注这些残障人士。 嗯， 也呼吁各医疗机构能够开辟这样的绿色通道。 嗯， 为他们真正的带来帮助。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嗯，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医患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肯定很多都是信息不对称，还有就是两个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因为我身边可能有的这个普通的民众会反映，比如说在医院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问题不通畅。那医生和护士呢，也会觉得其实他们已经付出了非常非常多，还没有得到患者的理解。你觉得身为一名这个医院的宣传人员，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或者说你最关注的、最想去解决它、去融通它的？ 其实现在医疗改革，随着这个卫生事业的发展， 嗯， 医院的宣传现在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然后来宣传这些树立医院的良好形象。 嗯， 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宣传工作需要。 嗯， 需要表现的这个我们的使命。 嗯， 我们需要做的内容。 嗯，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哈。 对， 因为可能我们做了医院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够让别人去理解， 对， 去支持，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说，嗯，也是很有抚慰作用的。 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展现医务人员的风采。 是的，嗯，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么美的、这么有故事的王威护士，这样的美丽的白衣天使哈。再来问问王威，因为王威的刚刚的故事一开始呢，其实是从他的小家开始的，就是，王威现在是一个年轻的妈妈了。这对于刚刚他之前的那个故事，18年的抗癌经历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嗯， 那有了自己的宝宝之后，这个经历本身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有了宝宝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人生观又发生了一些颠覆？ 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有幸成为妈妈。 嗯， 因为自己活到哪一天自己都不确定。 嗯， 可能今天眼睛闭上了，第二天会不会睁开，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我治好了之后，其实这个真的就要感谢咱们的那么多人给我的爱，然后给我的鼓励，还有就是咱们医生护士给我的这种治疗和护理帮助。嗯，这让我能够恢复了健康，然后又有了一个孕育宝宝的一个新生命的机会。 嗯， 当这个新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啊，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就不说了，因为天下妈妈都不容易。 嗯， 就是新生命诞生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就觉得世界太美好了，生命太美好了。嗯，就是 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 对，幸运儿，然后这个时代的一个幸运儿。 嗯， 如果当时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是生活在以前的某个时代， 嗯， 我绝对不会有机会还能够怀孕。 嗯， 然后生下一个小宝宝。 嗯， 这么健康的一个孩子。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咱们时代的这个先进的医疗水平是脱不了关系的。 嗯， 真的还有， 我觉得还要感谢一个人。 嗯， 就是你的丈夫。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 是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年轻人。 嗯，那有了宝宝之后，其实王威不仅从事这个护理工作哈，也做了非常多跟公益有关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在帮助这个癌症患者方面。他也成立了这个爱的微笑。这个微是胜利的这个手势，微爱的微笑，也是王威的这个名字的同音字。那这个组织的建立，可能我相信也是很多的灵感给到你。 嗯， 那现在这个组织大概的规模和它的活动的一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这个是一个癌症的患者群。 嗯， 就里面有癌症的患者，还有癌症的家属。 嗯， 人数其实每天不断的在加增。 嗯， 但是其实这个 我觉得啊，就是我希望这个群里面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我希望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感觉。 对对对，我希望这个有需要的人能够进来，但是我希望那些好了的就是恢复健康的，然后能够正常的就是去生活，然后不要不可能不需要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啊交流啊比如说我们常会在里面说哪些是我们医保范围内需要报销的药费和医疗费，然后哪些是化疗之前需要停掉的药，哪些是化疗之后必须要吃起来的药，就是大家一直在交流这些非常实际的，然后对治疗疾病非常有效有用的这些细节，我觉得挺当时对于我来说，如果有人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些帮助，可能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少走一些弯路，可能有人会告诉我，哎，你比如说甲状腺癌用碘131最好最就是后期的治疗，除了手术之外这个是特别有效的，如果有人先告诉我的话，可能我的病不会拖得那么久，我觉得这个信息的一个传递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新时代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媒介，所以哎，我就是挺喜欢咱们 FM 的。 我相信这个爱的微笑，这刚才王薇说的是一个大方面哈，就是大家会在里边分享非常多大量的有用的信息。 对对对， 这些信息可能对于我们抗癌来说，或者对于治疗来说是纯干货，是真的是特别有用的。然后我相信另外一些信息，就跟你们这个群的名字一样，爱的微笑，它可能是心灵抚慰上的，因为大家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群，可能也是因为受到王薇个人故事的这种鼓舞，对吧？这种内心的信心的建立和这种能够战胜病魔的这种信念，我觉得也特别重要。你从个人的经历来讲一讲，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对，其实从我做护士的一段经历吧，因为也是跟这建立这个群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刚开始还没有想到有一个事情触动我，就是当我们正常每天去查房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患者他的情绪特别的低落，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下他身边的家人，说他好几天就是坚决杜绝饮食不吃饭，就是最近一直是这样，然后我就去过去忙完了这些工作，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聊聊天，我说姐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然后他说刚开始不是特别爱聊天，然后还是 有点逃避， 对对对，就是有点回避抗拒，然后当时因为他就是处在一个特别的绝望的一个状态，他很想放弃，因为他父亲年纪很大，一直每天陪在他那里打地铺，然后24小时的守护他，他父亲已经在这个陪伴他的过程中衰老了很多，他每天躺在那个病床上，虽然进行了治疗，然后但是对于他父亲所经历这一切他也看在眼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负担和拖累，然后他特别想放弃，所以他开始绝食，他开始不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姐，我就解开了那个衣服领子最上面的那个扣子，我给他看了一下我的那个伤疤，就是手术的疤痕，我说你看看我的这个疤痕，我说因为这个是我是一个曾经可能医生说我多次说我可能活不过3个月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癌症全身转移的一个病人，但是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他眼睛睁大了，他说怎么可能，你这么健康这么阳光看着，然后我说是啊，就是这么不可能，然后今天恢复了健康成为了可能，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感到绝望，一切只要你坚持配合治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你完全有可能恢复健康，你完全可以像我现在一样能够带着我的家人可以出去转转，带着我父母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吃那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如果你现在真的放弃你自己，你没有机会去回报那些为你付出的人，只有你活着你才有机会去回报那些爱你的人，所以也就是后来他就攥着我的手嘛，听我说完这话他就攥着我的手，然后一只手攥着我的手特别的用力，还有一只手就捂着自己的眼睛，眼泪就从那个指缝流出来，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吃饭然后配合治疗，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呦，我的工作的意义特别的除了打针输液护理然后以外，这种心理护理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对于患者， 从你这个 脖子上的这个伤疤，我觉得像勋章一样啊，就受到了这个力量的传递和鼓舞，内心的小火苗又重新的燃烧起来。 就是每次是说实话，有的人跟我说，说那个朋友说，哎，你把这个疤去掉呗，用什么疤痕一抹零啊什么的，就是那个，然后我说，我真的不想把这个疤去掉，因为每次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应该怎么去继续生活，不要在这个。可能在高楼大厦当中迷失，我特别害怕自己迷失了，有一天真的忘了自己是怎么活着的。然后也是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吧，真的是不忘初心， 是不忘初心，非常感动的故事啊。那接下来问一问王菲哈，我相信王菲也是有同样的经历，刚刚在你讲述中有过文竹姑娘的故事哈，也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和心理的帮扶显得尤为重要，有的时候那在你后来成为宣传人员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也很关注这个方面？我看到你也开始施展各种技艺了哈，可能一开始只是医务护理，可能是纯医学上，那后来可能比如说对于新媒体的一些学习啊，对于节目的一些驾驭，对于各种宣传渠道的一些了解和熟悉，都变成你新的技能。那有没有把这一方面的内容也融合进去，这些故事？ 其实我2015年提到那次演讲比赛，我说的就是这个文竹女孩。我觉得王菲也说得非常好，我们护士应该除了患者的病体护理之外，还要注重他们的心理护理。如果不是拥有强大的内心，不可能真正的战胜病魔，不可能真正的完全康复。所以我认为护士，我们的医务人员也应该帮助患者树立这种信心，让他们树立这种战胜病魔的勇气。 这样的小故事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在一线的哈，他们没有时间去一一的记录，可能这个感动一瞬间然后就过去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时刻的。那我身边也有很多学医的这个大学生，可能刚刚从事工作的时候代入感非常强，比如说一个自己在主治的这个患者去世了，他的这种悲伤的程度会特别的剧烈。但是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比如说从医很多年之后，慢慢的这个感动值就会就是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吧？那你觉得你作为医务工作者要怎么去放大这个东西，让更多的患者去理解呢？现在你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编排节目，对吗？ 对，组织一些小节目，可能我自我感觉有一些表演的天赋啊，我可能会自己写一些东西，然后包括宣讲稿啊，然后包括一些小品啊，我们都是自己来编排，也特别喜欢这些。然后我也想通过自己的这些能力啊，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来帮助到大家。 那未来呢？现在也进入到2017年底了，2018年马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觉得在2018年或者未来，你在作为医院的代言人这个方面，你觉得还有哪些特别想做的事情？ 未来我还是需要不断的充实自己，不断的学习。那主持人也说了，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自己的使命。我希望呢，能够通过宣传这种方式，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呢，能够了解我们的白衣天使，了解他背后的艰辛，他的不易，对他多一些理解。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方式，让大家真正的懂得白衣天使护百姓这种情怀。 白衣天使护百姓。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王菲哈，刚刚听了你的经历之后，我在脑补你现在的生活是一名护士，是一个妈妈，然后还就是创建了这样的一个爱的微笑的抗癌的这样的一个群，应该说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充实的，对吗？现在每天的时间应该都排得非常满。 是，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充实，而且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每一天都是特别有意义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因为真的是就像我小时候眼里的那样，真的是高大的，是崇高的。在这一个工作的经历过程当中啊，我就越来越体会到就是白衣天使的那种 奉献。嗯，很多时候就抢救一个患者的时候没有中午饭，真的没有，就是你没有休息， 是 不会说是说 在手术台上的话， 对， 就是得一直站着， 对对对，对对对，你不可能说我歇会儿，患者在那儿，你先等我一会儿，不行，这个真的时间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义不容辞的，而且每一次在每一次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也是自己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我的同事还有身边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哎呀，我今天中午没有休息，哎呀，好疲惫啊，没有任何一句抱怨，大家都是觉得这是我作为医生，我作为护士应该去做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是今天我们一个，因为我们真的是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担当嘛。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想睡懒觉，我们也可以拿出时间来，然后能够为抢救生命，或者是为其他人。更好的恢复健康去做一些事情、 嗯、青年人也是非常有责任感、嗯、非常有担 当， 是的， 没错， 是的。那接下来明年或者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嗯、这个爱的微笑肯定会一直的做下去，对吧？ 对， 继续传播这种力量。 对对对，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力量能够这种对抗癌的这种信心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嗯、能够把我战胜癌症的这种幸运带给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我也给我的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想想，就是分享的想哦，我是想把这份爱还有这份战胜困难的这份胜利的这份信心然后这份幸运分享给大家。嗯， 非常幸运的小天使想想哈，今天很高兴和王威王菲一起分享了他们作为白衣天使的故事。这些故事听着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但实际上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啊、因为生老病死都是我们每个人会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理解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工作。那最后呢也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我们一直都在说马上我们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那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有很多很多人类的职业会被机器取代，但是有这样的一类工作，他们是需要共情和互动的能力，需要分享的能力，与人连接的能力，这样的工作呢将被极大的保留。那么牛津大学呢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份调查，这个报告也显示说，在未来的10到20年，前25名中将被保留的人类职业有14名都是跟医务护理有关的。所以未来我相信医务护理行业将会变得非常的火热，或者说它是一个在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转中变得更加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工作。也祝福两位，希望你们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也能够给你们自己带来更大的快乐和幸福。